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，也许昨天，也许已经多年，是否也会莫名其妙流泪，在洗手间，在阳台边。所有人都说最欣赏你的洒脱，你笑得最多，永远不会落寞。你周末会远行，虽然整晚在苦坐，看远方翻白，看着世界的轮廓。如果你也这样过，或者正在这样着，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内心的角落，内心遮蔽的角落，怎么说，该怎么说？ 你想我， 也许想你吗？ 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的心， 听我认真的说， 我也二十路对着镜子许愿， 这条路我也来过。 But I walk it so fast, I walk it to the past, 一样如此低落。 Who said, 一样如此低落。 Who said, 一样如此低落。 有的时候我会和你一样，心里只剩一点渺茫的希望，面对不堪做出最后的抵抗，至少让自己不再迷茫。请让我继续翱翔，面对阻扰但我不会眺望，我向远方眺望，就让我的头颅一直高亢。一切都不是梦，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，当我跌倒再多次不算痛，只有坚定过才会让我心动。太多爱我的人让我不能辜负， I'm good, 不需要太多督促，只是面对彷徨还有失落。如果你也这样过， 如果你也这样过，或者正在这样着，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。我也正在努力呀，我们内心的角落，隐隐不停的角落，怎么做，说最欣赏你的洒脱，你笑得最多，永远不会落寞。你周末会远行，虽然这爱在苦作，看远方分白。 Yo.Yo, 我从不奢望谁能明白我的真心，我觉得真心不一定会换来肯定的，眼神的好坏相信你一定能分清。我一无所有，只剩下真实的声音，过于现实的现实，梦想太贵，面对磨难我已忘记怎么流泪。上帝关掉我的床，当我敲开一扇门，我没有什么诉求，只想活得像个人。所以 Please better recognize me, 我是我自己，做我自己不能代替，那再也不用惧怕孤独。所以不论我做什么，只要觉得舒服，yeah, 沉默让我迫不及待，那些莫须有的感动早就不再期待。无奈早就不是我的习惯，那些消极的态度填不满我一半。 谁的错？ 这条路上你不可能孤独，如果你也这样过。 Azur Lane